今天是2019年9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清点补习班，我是英灵护法天天，大家今天过得好吗？礼拜二了，礼拜二大家还好吗？很棒耶，明天就礼拜三了耶，我们这礼拜要过一半了耶，超棒的。昨天不是在 Blue Monday 吗？快乐快乐。天天真的好像以前大学班带的声音，真的假的啊？可是我没当过班带，我在大学唯一当过的是公关，就是，那叫公关吗？就是跟别的系联络说要联谊的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好，我今天就是依然的忙碌，我快疯了。对，我觉得这个礼拜每天我都很忙，像今天我一下班就直奔师大，就是今天是师大手语社的迎新嘛，有没有很青春啊？迎新哦。然后，马克既然在线上的话，可以再跟马克说一下，我们师大手语社这一期招到的全部都是学妹，没有学弟，一个都没有。有没有兴趣？哦，天哪，手语社真的是永远都是那个永远都是学妹比较多，就是像有一届手语社是几乎是半导社状态，没有人要带，那是我回去自己带的。那一届就是我自己回去带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学妹，没有学弟，对，所以就组织了一支就是全学妹军团。然后现在是干部的这一届就学弟就比较多，有两个。两个已经占到二分之一了，因为干部总数是四个。大家都在说波霸、波源霸 ，OK， 波源霸简称波霸，好好，波霸保重，小心走路，好好好 ，OK， 好啦，反正看他们表演还蛮有趣的啦。然后反正我今天回去就帮忙支援一个表演嘛，因为他们只有四个人，所以他们的表演就是没办法表演太多，所以就请他们的上一届回来出一个表演，然后也请我回去出一个表演，就是我昨天晚上在练习的那个东西。对，然后今天表演出来之后呢，哇，天哪，我真的超想死的，真的是超想死的，我会疯了。少少摸说，刚刚去洗衣服，居然遇到那个养一堆东西的室友的妈妈，她正在打扫她房间，哇哦！好哦，恐怖恐怖！我表演 0.38， 不是我表演那个任贤齐的《爱上夏天》。对，不是 0.38， 0.38 是我昨天练完，然后看到大家就是居然风尘仆仆的跑来 IG 看我直播，所以我就打一次，我打 0.38 给听众朋友看是什么画面，给你们看一下。好，那是说哦。波源问说：“今天我有听歌妹吗？有，我今天有听歌妹妹，但是我今天没办法听得很专心，因为我那个时段就很忙。然后我很确定我明天没办法看歌妹妹，因为明天我要跟那个老板开会，而且会议时间就是两点，所以就没办法听。我有听，有我有听到少少猫有 call in， 有，对啊，有啦，少少猫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你分享室友的部分，好不好？”好，今天哥妹后面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剧情急转直下的那一位，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说谁。有那个我有听到，那个我有听到，那蛮精彩的。对，最后的故事峰回路转 ，APP 真的无法使用，我是真的完全放弃这个东西啦。你们知道我现在听飞碟已经，我在公司听飞碟已经完全不是用 APP 了，我在公司听飞碟是直接开就是飞碟官网来听啊，真的，所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的是 APP 真的是没办法啦，只能等待他们就是更新吧。好的，然后反正我今天去陪他们表演完之后，我还支援了就是就我自己出一个表演，然后我还支援了他们的表演。对啊，哦，什么本人在吗？什么胡桃柚本人，真的假的？我看一下，我今天也有 call in。葡萄柚，就是葡萄柚，真的假的？我这边有葡萄柚也猛，是我本人哦，酷，葡萄柚， 你要不要来当我演唱会的贝斯手？这什么奇怪的话题？好啦，葡萄柚，我相信你很好，我相信你很好。真的是拍拍，大家给你一个拍拍，好好好好好。哇哦，葡萄柚你加入了，我真的是很感动哎，谢谢你来听我的直播，虽然我不知道你听多久了，但是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你贝斯送人了，哈哈哈哈。哦不，葡萄柚追踪我了，呜、哦，觉得开心。好的好的好的，哎、欸，我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情哎、欸，追踪我的人有304个，什么时候破300啦？哦，有点厉害哦，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厉害哦，自己有点开心啊。好啦第一次听我的节目的人的话，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在做什么。我们节目原则上就是接在九月每一天的歌，不是歌没有意思，我怎么接在九月每一天的 Wave 版的青春点点点的后面。那里面会有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是护发补习班，我们会讨论今天的歌没有意思，或者是 Wave 直播。那对，我今天有点累，所以我现在有点错乱，我现在没有办法好好专心，因为我现在一边在看导入到底有没有回来，有点担心他。好啦，那护发补习班就是讨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小小近况。第二个单元是清点随堂考，就今天是清点随堂考，耶、yeah！ 那清点随堂考就是，等一下，我现在讲话超没逻辑的，你们现在应该听得很痛苦。我现在有很多件事情分心，就是一方面我现在今天的状态没有很好，然后二方面就是我一直在分心的看门口，就是看就是导路有没有回来，因为导路跑到我的房间外面了，然后我不知道他就是到底现在在外面的哪里。我刚刚去外面看了一圈，我没看到他，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很不能专心。好，不行，我要专心。第二个单元呢，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的活动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要进行的是清点随堂考。那每一天呢的第二个单元都会有分数的累积，累积完了之后，一个礼拜我们就会选出一位周冠军。这位周冠军，我就会送你一个我为你准备的小礼物。上个礼拜的冠军是我们的 Ruby， 而这个礼拜的总冠军就即将在今天诞生。没错，今天就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决战之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我先来公布一下目前的总成绩的部分，我应该是等到第二个单元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来玩，先进行护发补习班的部分。那护发补习班的部分呢， Maki 说还想等护发去哪里，护发去哪里是礼拜五啊，礼拜五才护发去哪里。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底图，底图的上面我们看到啊，礼拜五护发去哪里。等一下，你们看底图有被切掉吗？你们现在看就是我们的直播室的底图有没有被切掉，因为我的其实有被切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切掉，反而是 Ruby 最开始做那个版本我是没有被切掉的。哦，有人说有人说没有，是不是？ OK OK OK， 一小小切，一的头有刚好，一二看不到，有切掉一滴滴，有就上面有一点。那你们有印象就是 Ruby 帮我做的第一个版本吗？就是靠右边的那一个版本，哪一个版本你们就是比较 OK？ 哦，鹿皮的反而是上次有切，这次的没有。好啦，我觉得就这样子了，好不好？我觉得就这样子了，反正歌词应该都没有切掉吧，歌词都完美，对不对？好。哦，很多人说喜欢一，我觉得第一个跟第二个都会有人被切掉，但是我觉得 Ruby 真的是非常用心。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是就他而已，就 Ruby 是一下播就几乎是马上就做给我，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不要再 不要再劳烦他了，他太辛苦了，就是还这么贴心的帮我制作这个东西，我非常开心。好啦 ，Ruby， 如果在制作的话，我希望你在下面帮我放一个富春山居图，然后上面是在放几盏天灯，后面有一些星星，然后得寸进尺。好，好啦，好啦，不闹了，不闹，不闹了，来。今天哦，今天的 Wave 一开头，其实我就很惊喜耶，因为就是马克有一开始就有提到说他看我的杂志，然后得到了启发哦，快乐，就让我觉得说，哎、欸，太好了，把我们公司的杂志寄给他，真的是有发挥一点价值这样。因为第一次寄过去的时候，我很担心马克会不会嫌说啊，寄这种东西给我不会看，浪费， blah blah blah blah。对，结果意外发现他居然蛮喜欢的，我觉得有点开心。是那本你叫我们不要买的那个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给马克的是杂志啊，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啊。对对对，这边我可以，我敢直接讲，我只是不敢在青云点点点里面讲而已。因为波源，你们要买的是我写的那一本，我写的那一本，它不是，它是一个很大的教具里面的其中一个手册，那个很大的教具售价要到三四千块，那很恐怖哎，对吧、啊？然后我寄给马克的是《国家地理》杂志的特刊啦，就是我们只要出特刊，我就会寄给他，对啊，因为我们可以免费拿嘛，我们是快乐的员工，耶、yeah, ，快乐！而且我们有另外一个福利，我非常的喜欢，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福利，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翻译一些新的《国家地理》杂志的书嘛，那我们就可以免费拿，没错，我们就可以免费拿那些书。也就是说，各位观众，我们这周的周冠军的奖品就是《国家地理》杂志出的书，耶、yeah! ！感谢《国家地理》杂志赞助，哟呼！一直拿公司的东西送人这次不是哦，还是会附一本杂志给你，对，但是除了杂志之外，我会再附一本书给你，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书，希望大家加油加油哈，就是我告诉你啊，每一周的周冠军基本上一定会有书，就是一定会有国家地理杂志的书，那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嗯，还有天妈的狮子精对，没错，我们每周的保底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的出版物，不管是杂志或书都有可能。就一个是国家地理杂志的出版物，一个是我妈妈公司的，就是感谢交联公司提供的狮子金，这两个是保底。然后保底之外的，就是可能才会再加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先预告一下，我11月从日本回来，我一定会带东西回来当礼物，是什么？我想你们大概就猜得出来了，好不好？我去了京都，我去了清水寺，我还能带什么回来？我是什么护法？大家直接刷起来，好不好？各位观众，先预告一波了啦！11月周冠军奖品就是英灵，噔噔，好，就是这样子。请各位好好的加油，好好的加油啊！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然后这一次回来，我希望至少可以带两颗，因为这一次我去那个京都的时候，我们乐屋会跟我一起去，耶、yeah!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聊天室里面的乐屋，我已经跟他约好了，我们要一起去。耶、yeah, ！希望我们就是，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就被规定只能买一颗，对，对，对，对，对，有人记得吗？婆婆只给我买一颗，这一次去至少我们两个可以买两颗，然后如果可以买不止一颗的话，我就扫货。OK， 乐物不能送，没关系，我的可以送啊，我的可以送，我的可以送，没问题，没问题啊，不用紧张。好的。那接下来的话，今天哦，刚有聊到休闲去哪里，我觉得蛮值得聊的。大家休闲平常放假的时候会去干嘛？其实这个东西哦，很麻烦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每次玩交友软体的时候，都会 都会问说，哎，那你休息时间，你放假的时候在干嘛？哇，被这问题问的时候，真的是会一股空白耶。因为我昨天有念一下我整个夏天在干嘛，对不对？你们就应该听得出来吧。我的时间其实蛮乱的，就是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家休闲时候会干嘛？哦，甜蜜鸭嘴兽听马克信箱。甜蜜鸭嘴兽，你就是昨天有说老师的那个，对不对？你昨天有听我的节目吗？因为我昨天有在。我自己的直播有在继续分享，就是关于老师的后续，因为我自己也是师大毕业的，然后我也有就是考老师过。OK， 好啦，因为那个蛮久的，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多聊。对，希望你有听到。没有听到，好吧，有点小可惜，没关系啦，我们可以私讯，私讯这样打好久哦，缘分啦，缘分啦，好，缘分。好，休闲，我看一下你们去哪里？抹茶，怎么一堆抹茶、啊？你们现在是在聊京都是不是？快胎京都团，哎，要玩成这样子，来，11月6号。我要去京都，有没有要一起去？我是认真的，我是真的要去京都。可是我不相信有人会这样子揪出去，那真的太扯了。下礼拜的班友就啊什么？你们在默默决定下礼拜的班友？我的天哪、啊！你们是真的觉得我们补习班是每个礼拜都班友一次就对了？所以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的休闲就是清点补习班班友。我先预告一下之后我们班友会有的，目前已经有但时间未定的计划，就是一个是11月我们会去动物园嘛，然后一个是我还不确定我要安排在10月还是12月。总而言之，会去我的学生那边做派。就我有一个学生在开甜点店，然后他有甜点教室，就有教大家怎么去做甜点。然后我的学生超正，我先跟你们讲，我的学生真的正到翻掉。然后他的甜点也都是真材实料，没有在那边给你弄一些什么龟蛋烂材料，这样子都是用很好的材料，所以价钱当然也不便宜，但是品质非常好，也超级好吃。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可以揪个团一起去，派超好吃，对，他的派超级好吃。我去做的一个是蓝莓苹果派，哦，好吃嘎，哦，导入回来了，屁猫，你刚去哪里？等一下我要先教训他一下，小屁猫，你过来。小屁猫，陈小乐，你刚去旅行吗？陈小乐，居然给我躲在床底下！咪咪不喜欢蓝莓吗？真的假的？咪咪不喜欢蓝莓啊、哦？那你可以直接甜，你直接苹果派啊！哎、欸，真的是好吃，我真的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各位，真的好不好？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我爱我的节目的一个很大的附加价值，就是你可以有很高的机率，很非常非常多的机会跟点友一起出去玩。好，要怎么加入？很好，MATC 马恰恰，你问的非常好。就是每一次开团的时候，我都会。每次开团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报名的连结放在我的 IG 的账号上面。那你可以直接在我的 IG 点连结去做报名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好，好了，导入回来，我松一口气了。干嘛？你还想出去啊？你去完，你刚刚到底在干嘛？你刚去哪里？等一下，我跟我的猫沟通一下。你刚到底去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你去冒险吗？你去找 One Piece 吗？你去探索新世界吗？你有没有带土产回来？ 不理我，超白目欸。好，哦，有人问我的 IG 是不是？我的 IG 是 CHENSKYSKY Chance Sky Sky， 对，这是我的 IG， 可以到我的 IG。然后做派的时间还没有定，对，还没有定。我先让我这一阵子忙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快乐的去做派。因为我学生那个地方刚开幕，然后他最近生意非常好，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包场，所以短时间内我可能也敲不到。我再问他。嗯，对，你们现在都刷破我的账号，我非常感动，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小帮手，超棒的。好的，好啦，我想到一个休闲，就是我在换工作之后，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之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休闲，就是看电影。我一个礼拜至少看一部电影。对，像我上礼拜看的是那个《天气之子》（Tenki no Ko） 是这样念吗？我也不知道。对，其实我一个礼拜都会看一部电影啦。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看。去再揪大家好了，看大家有没有去。有人要去看那个什么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什么啊？有什么电影我忘记了，可恶！没声音了，真的假的？没声音了？哦，有了哦，所以我声音断断续续哦。哦哦，好，希望他接下来都要很乖。返校？没有，我们要看返校。我也不是要看僵尸乐园。很多人喜欢看一个人看电影，欸，他不是，我也不是看他，欸，忘记那一部叫什么了。嗯，好，忘记了，算了，我不想回想了，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交友软体上面回答看电影好像是一个错的答案，欸，我不知道，就是我在交友软体，其实我光是能被选到就很困难了，我大概要刷大概1000个吧才会刷到一个，然后就想说好不容易有一个了，然后就说：“哎，那你休息时间会去干嘛？”我说：“我去看电影。”然后就没了。可恶，怎么会这样呢？交友软体上面这是错误的答案吗？气死我了！还有，我现在很不喜欢滑交友软体，我觉得交友软体给我满满的挫折。啊，最后聊一个，好，哎，不用聊了，11:30了，来。小丑约起来哦，小丑，蝙蝠侠的那个小丑，对不对？嗯，好像不错哦，好像不错哦。好，我们导入回来了。Hello，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你刚去哪里？哈，陈大洛，你刚去哪里冒险？哈，哈，导入今天怎么变那么安静啊 ？Hello。打了吧？欸，你变沉默了，欸，你旅行完，旅行回来你变沉默了，欸，你旅行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吗？为什么你旅行回来之后就不讲话了？你受到了什么冲击吗？哈，哈，打了，天哪，他领悟了旅行的意义吗？他回来不讲话了，欸，嗯，你为什么不讲话了？你之前不是话很多？好，那你不讲话就算了哦。天哪，你旅行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成长了吗？一段旅行，一段15分钟的旅行让你成长了，好，哦，好吧，那你休息，你休息，我们要玩游戏了。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二个单元了，清点随堂考。欸，我们好久没有玩清点随堂考了，隔一个礼拜了，因为我们的新的单元排程让我们的清点随堂考就变成一个礼拜玩一次，以前是每天都玩嘛，对不对？要不要确认一下床上有没有礼物？等一下，没有啦，没有，来，开始咯。 经典随堂考就是我们的传统题，第一就是初代目的题型了，就是我会出十题跟青春点点点有关的题目，那大家来抢答，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你就可以得一分，然后今天就是最后的决战了。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下我目前的积分状况，首先 No.1 第一名有两位，一位是昵称还在想，一位是上礼拜的冠军 This is Ruby， 这两个人共同都是八分的成绩位居第一，而第二名是 Maki 以六分之姿紧追在后，接下来的就是四分的是 We 有四分，也追在后面，咬得很紧。各位好不好，加油，今天没有结束都还不知道最后的我们的总冠军会是谁，我真的希望就是大家就好好的追求荣耀好不好，荣耀，然后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如果你们两个平手怎么办，请你们尽量不要搞成这样子，请你们尽量要分出胜负，我拜托你们。好，来吧，第一题，诶，马克应该不在了对不对，马克如果在的话就是也可以玩一下，因为上礼拜马克拿了172分，就是获得了一波抖内。讲屁话。好啦，我们要开始了，第一题来咯，请问马克手指上刺青的图案是什么，请作答。 easy 吧，这简单吧，这刚刚节目才讲啊，多么真实多么现实的题目啊，恭喜乐屋，恭喜乐屋得一分，没错，火箭 biu biu biu， 诶哦，火箭好像是前天才讲不是今天，对对对对，很可爱，好，我们的乐屋得一分。哎，乐屋，如果你拿冠军的话，你在十一月之前如果有拿一次冠军的话，我十一月就可以把礼物送过去给你。哎，哎呦，根本比赛打字速度，对啊，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比打字速度，前提是你真的要知道，就是你也要知道答案啦。好，下一题喽，来下一题，请问哦，这里超简单的，请问。教母公开表示他最讨厌的那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最近生日，他连让马克心里祝他生日快乐都不可以。哎呦，昵称还在想，厉害厉害，恭喜昵称还在想。哎呦，昵称还在想，首先抓下一分，领先集团，厉害厉害。好，下一题，第三题，请问马克的老婆卡提亚，她的本名的姓氏姓什么？请作答。她姓什么？她姓什么？怎么会是姓沈？她是姓苏？哎呦，哦，哎 ，Marky。哇哇哇哇哇哇 ！Marky 刷起来耶！微微田跟我说晚安，他阵亡了。好哦，微微田晚安。哎、欸、哇 ，Marky 没有在浪的哦，我跟你讲 ，Marky 抢分意图非常的猛烈。来来来，下一题，下一题。波云说找子涵安慰一波了，是不是？好啦好啦好啦，去啦去啦去啦。刚刚滑到别台题目题哦，对哦，现在好像一滑都会滑到别台。好，让你们加油。来，这一题超简单，刚刚有讲到。来，请问马克被玛丽称为哪里的女婿？请作答。这很简单吧？哪里的女婿？他说他是哪里的女婿？哇！哎、欸，昵称还在想，连我都不禁开始想要问一下，你到底是？你的网速是哪一间啊，你是哪一间电信公司啊，你真的超级快耶、欸、对，刚刚才有提到而已，新店女婿，没错。昵称还在想，你是不是 在导路身上有装什么晶片？为什么你可以那么快啊？逆战在想见过没有？我没有看过逆战在想。台湾大哥大哦，跟我一样哎、欸、哦，所以跟我同一间公司的会比较快吗？是这意思吗？你是不是先知？好，反正逆战在想已经砍下今天第二分，再次拉出了差距，大家请加油。来下一题，第五题，请问这题很简单哦。获得教主教母青睐的凤梨酥品牌是？你只要打两个字，我就会算你对。他们喜欢的凤梨酥的品牌，哎呦，扫扫猫、七里犬打小胖，啊，恭喜扫扫猫，扫扫猫得一分，小潘凤梨酥。卢比说：“自动选字出现笑喷。”OK OK OK， 丈母娘事件。哎、欸，丈母娘那一次的是那一次的题答案是什么？啄木鸟，啄木鸟。就之前我出过，就是那是礼拜几啊？礼拜四吧。护法猜猜王，就我就有问考一个题目，答案是啄木鸟，然后就有人啄木鸟打音打注音打太快，就知么呢？结果。出现的是丈母娘，在大家全部一狗票回答啄木鸟之中，就出现了这一点红，就独独一位丈母娘跑出来吓爆。然后题目是树的医生，丈母娘是树的医生，我笑死。好，下一题，下一题有一点点难度，但它的难度是因为输入法不太一样。请问教主教母将 TL 张贴您的 TL 打改为什么？本来的 TL 是天令，可是他们把 TL 改成另外两个字，请问是什么？这应该没有很难。True love， 绵羊毛，哇哦！绵羊猫很厉害，绵羊猫今天第一次得分，本周第一次得分，欢迎你，欢迎你，绵羊猫，恭喜绵羊猫得一分，恭喜，哎、欸，这答得出来蛮厉害的哦，因为这个是真的是，某一周。那一周就是 TL 张天林都有跟那个马克玛丽一起在歌妹有意思嘛，然后那一周他们就默默的帮 TL 就是取了一个，就是 TL 是天令嘛，然后他们就一直想说 TL 应该有一些别的 True Love。OK， 来下一题，第七题，第七题也超简单的，哦，我们要回到简单题了哈，第七题超简单的哦，来加油哦。请问教母的舌头被教主称为是什么舌头？请作答。教母的舌头，玛丽的舌头，被马克说是什么舌头？什么舌头？猪舌头，没错。哇 ，Ruby， 你真的是自打嘴巴。你在上一个才回说，我就说我知道。我就说我知道的都没了嘛，下一题马上回一个猪，然后直接得分。恭喜 ，This is Ruby 砍下今天第一分，再次拉近跟昵称还在想的差距，加油加油加油！然后 Marky 紧追在后，你们都加油，你们都加油！来下一题，第八题都还有机会哦，第八题哦，第八题，请问。这题很简单啊，请问教主日前被推坑了什么料理器具，并且让教主赞不绝口？他买了什么？大推，跟厨房相关的 CJ Shen， 恭喜你！气炸锅，扫扫猫，什么是气炸跟我？笑死！CJ 炫这礼拜也是第一次得分，对不对？恭喜你，恭喜你 ，CJ 炫。哎，我觉得蛮好的，你们并没有因为不是领先集团就放弃了答题的意志，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你们都很有运动家精神 ，You are awesome。 鸳鸯锅按摩，为什么要按摩？来，恭喜 CJ 炫的分。那么下一题来到了第九题，也就是说我们剩下最后两题，也就是说现在有机会角逐冠军的只剩下两个人了，因为第三名的 Maki 就算两分全拿也只有九分，可是目前的第一名是昵称还在想的十分，所以目前有机会能够干掉昵称还在想的就只有九分的 Ruby， 两位你们要加油了，你们现在真的就是其他人开赌盘了是不是？好，究竟冠军是昵称还在想还是 Ruby？ 这一题是一个关键，这一题只要被昵称还在想抢下来的话，那 Ruby 就一定输，昵称还在想就一定赢。这一题如果是 Ruby 抢到分数的话，那就有拼命，有拼命哦。如果这一个是关键第三者得到的话，那就不知道啊，不知道。来，这题很近，很近，刚刚才说而已。请问教母玛丽每个月的零用钱是多少？请作答。刚刚才讲而已哦，每个月的零用钱。恭喜白椰菜，恭喜白椰菜，关键第三人，白椰菜，白椰菜得一分。好的，我们的战况进入到最终阶段了。这一局如果是昵称还在想得分的话，那就稳坐冠军宝座，而且还拉开一个差距。如果是 Ruby 得分的话，我们会进入延长赛。如果是其他人得分的话，那冠军还是昵称还在想。所以目前看来的话，昵称还在想赢的几率会蛮高的。加油，好不好？加油 ，Ruby， 你现在只能拼一个延长赛，好不好？加油，加油！来了，这题其实刚刚有听到，请加油。请问教母曾经在手游氪金了多少钱，让自己事后相当懊悔？他氪了多少钱？哦，哇塞！天哪！Ruby， 我的天哪，这有没有这么紧张？各位观众，奇迹出现了，我们居然进入了延长赛，我快疯了！怎么会进入延长赛啊？好猛哦！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很猛！来，有延长赛有题目问，来延长赛，这一题就关键了哦。那个这一题哦，我想想看，要让他们两个，只让他们两个玩，还是大家都能玩，还是如果是，我想想看，还是我白目一点啊，就这一题十分。随便一个人答对就直接爆炸，笑死了！不会啦，不会啦，不行啦，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这样太犯规了。这题还是一分，这题还是一分，但是大家都能玩，好吧？大家都能玩，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位没有抢到分数的话，你们如果一直没抢到，就让后面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就有机会追上你们，懂我意思吗？OK， 也就是说，我告诉你 ，Maki， 你又有机会了。你接下来就是连抢三题，你就会跟他们一起进行延长赛。来喽，延长赛第一题，请问，在教母的单曲《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中，歌曲中的男主角最后被揭露是什么人？请作答。加油加油！什么人呢？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第二周的总冠军 就是我们的昵称还在想。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昵称还在想，以最后一个虐猫人致命的一击，突破了我们的焦灼，获得了我们这一次第二周9月11号到17号的总冠军。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 You are very awesome， 你就是那个获得 One Piece 的那一个人，恭喜你。我在这边再一次的为你献上120,000分的荣耀，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周冠军，恭喜你，恭喜你。好的，那这一周的周冠军昵称还是要讲，你可以，我刚咬舌头，再一次，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周的总冠军昵称还在想，你可以获得的题，你可以获得的，我刚刚要说的是题目，哎，哇，哎，如果奖品是题目的话，昵称还想应该会崩溃吧？就是恭喜你获得总冠军了。你获得的题目是就再问一题好啦，你获得的奖品是国家地理杂志出版的超级无敌厚的精装版书籍一本。第二个，对，我在想，对，交联公司提供的湿纸巾一包。第三个，雪肌脆一罐。恭喜你获得第二周的礼物，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书籍、湿纸巾一包以及一罐雪肌脆。恭喜你，恭喜你啊，恭喜你！如果你没有在用雪肌脆的话，那你可以拿来送别人啊。雪肌脆就是日本很有名的洗面乳，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好的，太棒了，我们顺利度过了第二周，我们就要准备迈向第三周的比赛了。我们这一次我们的积分又要再一次的归零了，我们要进入第三周了。各位，你们的机会又回来了，你们的机会又回来了。你就确定他会用杂志？我没有送杂志啊，我送的是出版物，不是杂志哦。这一次送的是精装本哦，已经不是杂志了，超越杂志哦，精装本书哦，超级厚哦，不是超级厚啦，就是超级漂亮。然后那一本书市价也不便宜，就是这样子。嗯，好，那么。昵称还在想，再麻烦你在那个 IG 敲我一下好不好？就是让我可以联络你，你可以 IG 私讯我一下，我的 IG 的，你有追踪我的 IG 吗 ？CHENSKYSKY Chen Sky Sky， 对，麻烦你追踪一下我的 IG 账号，对，然后敲我一下，告诉我你是昵称还在想，会不会有一大堆人告诉我说，啊，我就是昵称还在想，不可以这样哦，这不怪哦。好不好？气噗噗哦，不可以这样子。好，那个昵称还想请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大家要诚实。OK， 好，那我就会跟你联系，看我要怎么样把奖品给你。OK， 那下个礼拜就，不是，明天开始就要重新累积我们的那个比赛喽。明天我们要进行的是护法来吹吹，大家有没有怀念？有没有怀念？我们要来吹口哨了，暌违了一个礼拜，我们终于要吹口哨了，期待期待，我也很期待。明天我们又要来快乐的吹口哨。附带一提啦，下礼拜的那个题目有可能还会再调整，因为我觉得，后面那几天就是都在唱歌类型的题目真的有点太多，所以我想要再调整一下，有可能是顺序，也有可能是类型，反正就是明天开始的这个礼拜的挑战项目，我有可能做一点调整，这样子 ，OK。 好，虽然我很想做 call in 或 call out 啦，但是 Wave 直播这边没有办法让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暂时还没办法这样子玩。对啊，然后 IG 虽然可以，可是我稍微测试一下 IG 的连线品质，其实没有 Wave 那么好，所以，我再想想看，反正我会努力的让我的节目就是尽量的越来越稳定，不要乱七八糟哦，尽量让大家可以在开心的情况之下，然后不用担心太多的情况之下来快乐的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活动。简单一点，直接玩终极密码。我跟你讲 ，Ruby， 我是真的有想要玩终极密码，但是你有想过吗？我们在玩 Bingo 的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回事？我玩终极密码，我就会看到一堆数字在那边飞跃，我会疯掉，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玩终极密码，我会啼笑，真的。所以唔当哦，好，哎，难得哎，难得我们玩完第二个单元之后还有一点时间，太好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聊一下。你们不要自己现在给我们刷数字，我先喝一口水。我告诉你，我何止想过终极密码，我还想过另外一个，就是猜那个几 A 几 B 那个，5A3B， 1A2B， 哇，我要玩这个我会更痛苦，除非有一种玩法，就是，我不要管，就是你们每一个数字我都回答，我就只固定回答几个数字，这样子就还有机会。波源说海龟汤哦，可是海龟汤不是子涵有在玩吗？我不想要跟别人玩一样，因为我会怕他们误会我在抄他们的节目内容，对啊，所以虽然我有海龟汤的题目啦，但是我尽量不要跟别人重叠，就是我也是尽量不要跟青春点点点就是做到重复的节目这样子，所以就尽量去避免这件事情。好，回过头来谈一下一件事情啦，就是刚刚有谈到说台湾的男生其实不错，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题目是台湾的女生其实不错，但是哎呀，今天谈到台湾的男生其实不错，我快乐哦，我真的蛮快乐的。哎，真的，台湾男生不错哎，你真的跟世界上其他男生哎，你们女孩们那么多人在那边给我追韩星，你们知道韩国的男生有多大男人吗？你们知道日本的男生有多大男人吗？我说的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啦，就是日韩的大男人的气息其实还是比台湾强很多的。台湾男生真的是暖啊，真的暖。我跟你讲，我真的确认过，这韩国我不敢讲，可是日本跟中国大陆我确认过，他们都觉得台湾的男生真的是温柔，台湾 No.1 真的。我去日本，然后就是我会遇到一些日本的朋友，就会跟他们聊天嘛，当然是用很破的日文加英文跟他们聊，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啊，台湾哦，他们跟我讲 boy 还是 man 啊？算了，反正他们就是跟我说台湾的男生是 number one， 对，觉得台湾男生就很温柔。然后中国的话，中国大陆那边的话倒是分成两极，就一部分会觉得说啊，我觉得台湾的男生挺温柔的，但是另外一部分会说台湾男生嗲声嗲气的，不像个男人。就是有两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咯。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男生是真的不错，而且我跟你讲，台湾的男生现在其实很多都很会做家事，然后很会煮饭，真的，台湾男生很有才华欸，好不好？各位，那个要不要？我现在在对着手机挥手。现在现场就有一个优质台湾男性在跟你讲话，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 IG 私讯我，跟我说我想跟天天做朋友。然后如果你是博远的话，我觉得 笑死！啊，好，被猜中，对，没错，我就在说我自己，干嘛？我觉得我很棒啊！哎，不是，我要说，来，节目剩下最后两分钟，我要好好的推销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反正现在。只有你们在敲，只有你们可以听我讲话。然后现在想要跟我做朋友的只有长发，气死我了！为什么啊？可恶！哎，不是，等一下我要好好的推向我自己。I'm awesome， 对我是一个欧森大师，我很欧森。你看，现在是你看，我今年33，要满34岁，稳重，是个稳重的年纪，好不好？然后呢，收入虽然不敢说多么的厉害，但是至少呢是在一间还不错的公司，哎，做着还不错的职位，对不对？那说句，哎，男朋友在做什么？哦，他是国家第一杂志的主编。哎呦，啊，说出来就很拽啊，对不对？横着走有没有？啊，真的假的？你就立刻去便利商店拿出一本国家第一杂志，翻工作人员名单，你看这个就是哦，帅气哦，直接一波帅气，好不好？飞起来了，好不好？然后虽然我没有很高，但是也是有173公分嘛，对不对？啊，虽然我不瘦，哎，但是好，这个我没有办法辩解，这个我怎么会讲了自己的弱点呢？哎，但是肚子很软，这可以吗？这可以吗？肚子很软，这个算吗？对，我有导入，没错。我还有养猫，那么可爱，刚刚还去探索新世界，才回来。回来之后还领悟了人生大道理。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是可以常常领悟人生大道理，就是不只是人，连猫都可以出现人生大道理，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你看，每天会为自己煮便当，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有什么可以加分的？会比手语。所以，如果你如果你以后听不到了，我会有办法跟你讲话。不行了，不行了，我想不到，我到底还能干嘛？万一狗派怎么办？哦，我告诉你，狗派，我跟你讲，别忘了，我六日放假的时候，我还去保育场帮忙遛狗。哦，对，我还会弹乌克丽丽，对，我还会导游，你们真的好棒哦，对，我还是护法，我还会唱歌，哎，我真的是蛮有才华的，自己讲完，我还会吹口哨，没有，我觉得我不会吹口哨，我还会介绍动物，对，我还会介绍动物，对，我还会作词作曲，很棒。然后我还有魔性笑声，然后我还会自己缝钱包，我还会介绍宫庙，我还会介绍很多古迹，我还会介绍马来模。对，我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来，我的 IG 就放在那里了，去拿吧，我就放在那里。在伟大的航道上，好不好？在 IG 的航道上，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名为 CHENSKYSKY 全 Sky Sky 的这个 One Piece 大秘宝。没错，赶快加进来，我们可以当好朋友。你就加进来说啊，那个天天，我可不可以以交往为前提跟你当朋友？我就会截图。因为实在太好笑了，真的太荒谬了，不知道在干嘛。好啦好啦好啦，天哪，我刚刚本来想要再聊一些别的事情，就拉到这个东西就拉超过12点。好啦，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笑爆。好啦，差不多了，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晚安曲了。准备睡觉喽。 Ruby 的底图算什么？什么 ？Ruby 的底图就是一个完美啊！在说什么？好啦好啦，我们要睡觉了，大家冷静啊！哎，哇塞，我对自己真的是乍有自信，我刚刚居然没有开谱哎，我谱都没有开，我就一副要弹的样子，我干嘛？哇，我李宗盛是不是？哇、哦，求求！介绍完自己之后，自信心膨胀成这个样子。好，来了。还记得青春疯狂的晚上，收音频道还是转到老地方。温馨又动感，熟悉的开场，皮灵魂的大家，诡异的天堂，准备屁孩打电话，一秒就被挂，随便简称抱着你被叫母妈。经典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教母红毯又一场，教主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铃还扯吧，我们都爱他。还记得青春疯狂的晚上，收音频道还是转到老地方，温馨又动感，熟悉的开场，皮灵魂的大家，诡异的天堂，准备屁孩打电话，一秒就被挂，随便简称抱着你被叫母妈。经典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教母红毯又一场，教主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铃还扯吧，我们都爱他。经典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教母红毯又一场，教主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铃还扯吧，我们都爱他。耶、yeah, ，谢谢大家。啊，我看一下你们在唱歌的时候说，难得你们在唱歌的时候刷那么多字，你们之前唱歌好像都没有刷那么多。有没有录天天的直播？今天没听的人真的要饿完了。你是说？我刚刚那一波自我膨胀吗？越唱越稳，真的假的？谢谢 Ruby， 有想找天天录音档，嘿嘿，高八度什么意思？亲，不行啦，不行啦，是英灵天，对我是英灵护法天天，迷雾赶上晚安曲了，恭喜恭喜，唱死腔什么啦？什么啦？想听自信爆棚的八度音，你们疯了吗？死枪上去，明天不用开播。对，真的，先被导入八十。对，然后我爸妈会杀进来，没错。我的工，对啊，你们还是知道的嘛。导入说你在唱，我要去旅行。好哦，旅行导入，他不知道会带什么东西。开播前天天在练乌克丽丽抖乐，没有，哪有这种事情？哦，谢谢葡萄柚，被你称赞，我真的有点开心哎。还是我们再组一次乐团。 好啦好啦好啦，就是这样子。想揪一波唱歌，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可以揪一波唱歌，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刚刚有一波厉害的吗？刚刚有一波自我行销，我再把自己销出去，神经病。哎，好啦，节目要结束了。那最后呢，还是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GCHENSKYSKYChainSkySky， 上面会有不定期的更新。那我们有活动呢，也都会放在上面，让大家可以去填表格来报名。那喜欢导入的话，我上面每天也都会更新导入的照片。那最后我们一段力要呼口号了，来坐好，坐停，坐直啊！不要开玩笑啦，嘻嘻闹闹干什么东西？呼口号啦！准备好了没有？开始啦！无论音灵口灵，只要会拎的都是好灵。无事也并非坏事，只是斗内不够的暗示。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啊，零零零啊！我们每天都要呼口号，好吧？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呼口号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就是要呼口号啊！好啦，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我们都很棒 ，We are awesome。我是音灵护法天天，我们明天晚上11点 Wave 直播再见。大家晚安，拜拜。